街凋落，微风洒北走。

本来偏不属情，可是我淘气，我在诗里看到了你，本来真不忍心，到此刻别离，我在诗里看到了你。眼里看到了你， 不能结婚，岁月啊，那就这样吧。

飞过那流转的世界，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青春的容颜。

prata? Anything? Never mind 啦。 节奏就会停下展翅，妈妈你听不懂，另一种旋律带给听众完全不同的感动。 弹着琴，想着心事，一幕幕画面流逝，风和的细致柔软的手，像一片童话时候，他们指引的。 节奏就会停止展翅，妈妈你听不懂， 没关系啦， 另一种旋律带给听众完全不同的感动。 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中国》，郭峰作词作曲并演唱。 你有一个梦，我有一个梦，编织一个美丽的中国。你有一颗心，我有一颗心，永远伴随亲爱的中国。 七千赫特别策划世界学生日主题大型直播，我们邀您共度这个莘莘学子的美好节日。全天多档节目聚焦校园生活，全屏可视化直播，

Started as a last illusion.

从不看过去。 短暂